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佢就喺你身边，展开你同文学嘅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黄念恩啊，我真系好庆幸自己咧系生于呢一个年代，同埋生于香港嘅一个女性。因为咧今日咧我哋会介绍嘅呢一个作品咧，睇嘅时候咧真系令我惊心动魄。好彩我唔系生于嗰个年代嘅嗰种嘅女性啊，如果唔系嘅话咧，我真系唔知点算好啦。 系啊，你讲嘅咧就系我今日要讲嘅苏童嘅一个作品。咁佢笔下咧都即系好擅长去写唔同嘅女性喺唔同嘅中国年代里边啦吓嘅挣扎嘅故事啦，或者女性同女性之间嘅斗法啦吓呢种故事。咁其实你讲嘅呢啲故事咧，都唔单止喺苏童讲嘅年代嘅，甚至乎喺古代，其实甚至乎佢成为一种文类噶啦，即系到我哋今日都仲会睇嗰啲宫廷嘅片啊、斗争啊，即系话 某电视台嗰啲 系啦，或者系内地都有吓，即系话妃嫔之间嘅嗰个 斗争嘅勾心斗角， 系啦，到而家都会令我哋觉得感兴趣去睇咧。我谂都系即系一种文化嚟嘅，就系话女人之间好细密嘅心思吓。咁但系喺即系两性关系里边或者喺文化里边长期受到压抑之下，佢点样形成一种扭曲嘅心态咧？咁系一个好大嘅主题嚟嘅。苏童啦吓，即系我哋今日介绍嘅内地作家啦。咁佢就系1963年出生嘅，咁到而家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中国当代嘅中坚嘅作家啦。咁我今日想细读嘅作品咧，都系佢嘅我谂成名作之一啦。佢有好多出名嘅作品嘅，咁但系呢个一定会提到噶啦，就系、是《妻妾成群》。咁后来咧就系被另一个好出名嘅导演吓张艺谋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嘅，即系一个原著嘅中篇小说。不过呢个中篇有时就会当长篇咁睇咧，因为佢系有啲情况就单行本咁样出版作为一本书啦。事实上佢个篇幅就唔系好长。苏童呢位作家咧，佢系江苏苏州人啦吓。而家我一般会定位佢系即系南京作家，因为佢好长期就喺南京生活。佢同一般我哋讲嘅北方嘅作家咧吓，佢好似有一种南方嘅气质吓，即系譬如佢好擅长写江南一带嘅地方啊，又或者喺《妻妾成群》里边吓，其实讲江南一带嘅富户吓、富有人家嘅生活啦。咁佢都好有嗰种即系话系怀旧嘅色彩，或者一种情怀喺里边吓，咁但呢个情怀咧，当然亦都加入咗好多好独特嘅风格啦吓。头先你讲话睇完你会好庆幸，即系话唔系生喺嗰个年代，咁我都会嘅吓。但系另一方面咧，就系话睇完嘅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睇《妻妾成群》嘅时候咧，都几瞓唔着噶，即系我同我同学一齐睇，都觉得系啊喺个宿舍好似咁，点解系瞓唔着，成日有一种咧系阴影啊，即系喺度萦绕住嘅，即系未必你觉得同你而家呢个环境有关，但系你会觉得啊，一个女性，即系佢哋曾经经历过几多千千万万嘅中国妇女，可能都有类似嘅经验过吓，即系你嫁入大户人家之后，被人迫害啊，或者系完全毫无出路嘅人生啊，会系点嘅咧？咁佢嗰个文笔咧，喺呢本嘅《妻妾成群》里边咧，我觉得都发挥咗好大嘅作用吓，就系话嗰种阴雨连绵嘅江南，即系大家族嘅世界啦吓，令人感觉到咧系好似好透不过气咁样嘅。不过我哋遇见文学呢个节目咧，除咗话希望细读一啲作品之外咧，我觉得都有另一个目标嘅，就是话我哋揀一啲经典作品去阅读嘅时候呢，都想大家去留意一下，其实呢个作家一直都有出版好好嘅小说啦。咁苏童其实最新嘅作品就係黄雀记。咁佢最近都入围咗呢个红楼梦奖，我哋香港嘅即係长篇小说大奖啦。喺黄雀记，即係如果大家有兴趣再睇苏童嘅话，我都几建议大家睇嘅，即係佢加入咗一啲悬疑色彩，讲嘅都虽然都仲係南方江南地方，咁可能即係70-80年代嘅一个时期啦，咁有好多怀旧嘅内容。咁苏童就喺黄雀记里面加入咗啲悬疑色彩，就係话三个朋友两男一女为主啦。咁但係呢就係中间曾经发生过非常不愉快嘅一个牵涉到强奸咁嘅事件。有人呢就係为咗呢件事背上咗一生嘅即係一个污名。咁但係事实嘅真相呢未必就係咁样嘅。咁而里面亦都牵涉咗好多即係朋友啊同埋中国嘅80年代 年代背景的情怀在这里，都是即是我们仲是见到苏童非常之强而有力的一个创作力的。咁《黄雀记》都是我几推荐的作品的。 嗯，咁其实呢苏童呢同埋余华呢格非呢都被评论家列为是先锋派的小说家。嗯、会不会就是同你之前讲的先锋派的小说家是因为他的创作那个题材方面所以令到即有人有一个这样的看法呢？ 题材是其中之一啦、嗯、即是说他未必只是写一些好历史性啊大的战争啊大的课题，他可以写人好细小的，好像譬如妻妾成群，其实是一个江南富户的屋企四个妾室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些大是大非的大时代的题材、嗯、但是他们会有很独特的表现方法，所以题材上是有些特色的。但是先锋另一个特点当然就是他手法啦、啊、就是说他写细的题材之余，他用很独特的方法，譬如说一些不是很确定的结局啊，即是在余华的早期作品会看过啦，又或者是即是格非用一种很抽象的方法去写人的一刻的感受啊，咁呢啲都系佢哋嘅特色。咁而苏童呢，我諗佢系算喺先锋里面系写得比较明白嘅、嗯、即系话个情节系几清晰嘅，好似妻妾成群咁，如果唔系都唔会适宜我嚟改编电影啦。咁但系佢个特色都有，就系喺嗰个气氛上面系佢最重要嘅事情，唔系嗰啲好写实嘅大家族嘅生活啊细节啊咁样。咁当然啦，导演吓电影版嘅张艺谋咧就会将佢一啲生活细节夸张化咗或者戏剧化咗啦、嗯、譬如话嗰个老爷吓，即系今晚去边个妾室嘅房嗰度系过夜的话咧，就系用点灯嘅方 式， 就去表示啦。咁但系其实小说冇咁样讲嘅，即系小说只系话大家都好留意吓，即系边个系得宠咁样。咁但系就冇咁戏剧化嘅。咁但系电影效果嚟讲，当然大红灯笼呢个即系形象系好鲜明吓，亦都令到女人之间嗰啲勾心斗角系更加强烈吓。即系你谂下，如果咁嘅家庭里边吓，即系每个人嘅权力都好明显地用一盏灯去代表咧，咁当然系更加强烈嘅一种表达方法啦。但喺小说里面就冇呢个情节，不过呢佢嗰个气氛都好即係压抑吓，嗰种大家唔讲出声吓，即係或者有好多譬如个老爷好局限嘅即係一啲嘅表态吓，佢对于边个太太嘅睇法呢，佢低限度地去写。咁当然亦都会写到一啲男性嘅心理啦。咁但係最主要呢，其实苏童都有另一个特色嘅，就係、是、除咗先锋之外呢，佢都好善于写女人嘅心理啦。所以呢喺妻妾成群里面呢，就亦都唔难理解下佢点解会成为佢最多人谈论嘅代表作之一。 其实呢我本身就睇咗即係张艺谋导演嘅呢一个大红灯笼高高挂呢个电影先嘅。咁、嗯、所以呢我对于嗰个点灯嗰、那个一个咁嘅指定动作呢、嗯、其实係有一定嘅期待。同埋揼腳嗰個動作，我以為咦喺小説入面可能都會睇得翻喎，啊原來冇嘅。咁、那個電影咧同呢個小説嘅版本其實都好唔同嘅，譬如可能電影嘅拍攝嘅角度方面咧，就喺個電影入面咧就永遠都見唔到嗰個男主人家即係、就是、陳佐千嘅正面嘅、 嗯， 就佢好似係一種形象，永遠只係聽到佢把聲或者有啲背面，但係睇唔到佢嘅正面嘅。 是啊，我想张艺谋导演是很善于去运用电影语言去再强化小说里面的一些特质啦。咁、嗯、譬如头先我哋讲的那种偏红色嘅，即係张艺谋好纯熟红高粱啊等等下，即係话嗰个红色嘅富丽喜庆嘅感觉呢，喺大红灯笼高挂里面就变成一种好压抑嘅女性嘅一种生活嘅颜色。另外你头先讲到嘅嗰个老爷嘅面貌，就喺电影度刻意係睇唔到，即係我哋更加感到嗰种权力嘅无处不在。如果权力係成日你都可以即係撞口撞面都见到佢呢个老爷，即係得人驚極都有限嘅。咁但係喺电影里面佢正正係消隐咗呢，我哋先会觉得佢嘅权力係无处不在嘅。咁喺小说呢佢哋就未必可以用呢一种嘅方式去表达嗰个压抑同埋权力啦、嗯。但係佢都加多咗嘅一啲即係譬如心理嘅描写呢，呢个係小说嘅强项嚟嘅。即係我哋好多时读小说同埋电影嘅改编啊或者文本对照嘅时候呢，都会讲就係电影係冇办法将仲连即是嫁入去的时候心里面的千百种的想法，她由一个未启蒙的少女到她进入这个即世界的游戏规则妻妾成群的游戏规则里面，她的变化呢很多在心里面的交代呢就是小说就比较优胜 了。那我们在这个时间就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就进入介绍苏童的作品妻妾成群的部分了。 遇见文学主持 黄念恩、李秋婷。 咁我哋今日咧要介绍嘅作家咧就系苏童啦，要介绍嘅作品亦都系叫做《妻妾成群》嘅。咁咧，我哋唔可以假设所有听众都睇过苏童嘅呢个《妻妾成群》啦。不如首先请黄念恩简单咁介绍一下《妻妾成群》嘅呢一个故事先啦。 嗯，《妻妾成群》即系顾名思义啦，佢都即系用咗一个中国嘅成语吓，即系去讲述咗佢主要嘅内容啦吓。咁就系同我哋而家年代系一个好大嘅分别嘅吓。咁就系而家系一夫一妻制啦。咁但系以前嘅中国咧，傳統的世界裏面就可以妻妾成群了。咁佢講嘅就係一個即係現代前嘅時期，咁就一個江南嘅富户陳佐千呢、這個老爺就娶咗呢個四太太仲年過門。咁呢個仲年呢同之前嗰三個太太一個最大分別咧，佢係一個女學生嚇。女學生係一個好獨特嘅身份嚟嘅，即係因為受過教育啦嚇，咁同埋即係有好多新思想嘅衝擊，咁所以佢同前三個太太，即係譬如話女人有嘅賢淑啊，或者係美貌啊嚇，佢仲多咗一樣嘢嚇，就係、是、一個新時代嘅人物。咁但係咧，一個新時代人物掟佢去一個舊時代世界，通常啲悲劇就係咁樣產生啦嚇。咁啊，仲年嫁入咗呢個陳家之後咧，就開始係去了解到嚇，即係呢啲妻妾之間嘅關係啦。咁啊，妻妾成群，當然佢幾個主角咧就係呢啲妻妾啦嚇。除咗仲年之外咧，其實佢之前嘅就係呢個三太太梅山嚇。咁梅山咧就有一個幾傾國傾城嘅樣貌嘅嚇，似乎咧亦都係好能夠得到陳佐千嘅歡心。不過佢都有一啲缺點嘅，譬如佢会懂得发脾气啦，或者是他夠膽跟陈佐千讲咧，就是话你即系你一冷落我咧，我就会找其他人噶啦。所以咧，佢系有一种比较典型嘅，我哋讲嘅系就美艳嘅妾侍咁样。咁但可能佢咧就冇咗阿四太太仲年嘅嗰种知识分子嘅女性吓咁嘅，即系呢一面啦。咁所以最后咧，陈佐千都娶咗一个女学生吓，四太太过门啦吓。咁佢就话吓系我第一次吓，即系同女学生谈恋爱吓，然之后再催佢过门，咁所以佢俾呢个陈老爷嘅感觉咧就好新鲜嘅吓，咁然之后当然佢刚刚过门嘅时候好得宠啦，咁但系咧后来咧亦都即系仲年亦都发现吓，譬如佢嘅大太太啦吓，就系郁如吓，咁咧就已经系成日都吃斋念佛嘅一个原配啦吓，咁但系咧已经系不问世事啦，咁而二太太咧就好特别嘅吓，就叫卓云吓，卓云咧都系好和颜悦色嘅吓，但系初初见阿仲年嘅时候咧系好似好即系 好。好 友善亲切啦吓，咁啊喺陈家里边本来系一个好似几易相处嘅角色，反而三太太梅山咧就唔系一般人物啦咁样。咁但系后来事情一路发展之下咧吓，即系仲年同呢一个陈佐千咧系有一啲争执之后啊，其他嘅即系太太就会牵涉入去，譬如话即系仲年同陈佐千有啲拗撬嘅时候咧，陈佐千就会去唔同嘅太太嘅屋嗰度吓，即系会系陪佢哋多啲啊。咁开始咧就是一种权力嘅斗争。咁而仲年咧，亦都会去感受到吓呢一个家庭里边啊，其实唔系我哋现代讲嗰种即系平等嘅家庭嚟，其实同一个宫廷冇乜分别嘅吓，小至一啲丫鬟啦吓，其实可能都同陈佐千会有一啲千丝万缕嘅关系啊，甚至乎丫鬟都可以系会对你即系落降头啊，施行啲巫术啊咁样，咁我哋咧觉得同即系嗰啲宫廷戏系冇分别。咁不过咧就即系我头先讲过个痛苦就系、是，仲年系一个即系自由世界里边嘅女学生吓，咁佢受过呢种嘅思想熏陶之下咧，佢觉得即系即使佢系做妾侍吓，咁但系佢应该得到家庭里边嘅爱情吓，咁所以佢同陈佐千就会有啲冲突啦吓，即系新旧嘅谂法嘅一啲交替啦。咁最后当然吓从中年是没办法跟这个千百年的、就是、女性的命运去对抗。就是、在没办法之下她一步一步被这个旧社会的家庭去、就是、好像是吸入了她，或者是甚至乎将她掩埋咗咁样吓，小说嘅最后就系一个好恐怖嘅循环，我自己觉得吓，就系五太太入门啦吓，即系其实永远都可能有六太太、七太太吓，即系喺呢个妻妾成群嘅世界里边咧，妇女喺家庭里边嘅地位或者系佢哋嘅人生咧，其实系一个冇出路嘅循环咯。咁苏童系喺一个好短嘅篇幅里边咧，其实系俾我哋谂到一个好长远嘅、深远嘅一个即系中国文化里面的女性压抑的问题。 苏童这个作品里面呢就留意到一个现象，有一些句子呢它是很长，几十个字呢都没有一个标点。其实会不会有些特别的用意的呢？ 其实都是即是毕竟刚才我们介绍过苏童是一个先锋派小说家代表之一。即使这个故事有很多传统中国的即是妻妾成群啊这种传统的题材啊，但它表达方法呢在语言上都很有特色的。譬如刚才你讲的这种很长的句子啦，出现呢就是譬如梅山即是三太太同阿四太太仲连去交代，其实卓云二太太咧唔系一个好人嚟噶，咁嘅时候，咁佢咧就用咗一句即系转述句咁样就话，即系梅山跟我说，其实卓云咧差不多同我一齐怀孕嘅三个月嘅时候，佢就点？咁佢就冇标点啊，即系连续系五六行咁样就连续去讲。我自己睇嘅时候咧，我觉得佢想表达一种即系流言蜚语嗰个嘅效果，就是说那些妻妾之间搬弄是非的时候，有时你都会即是如果听过人讲是非的时候都觉得重重复复是一 嚿 的。 是 啦是啦，一嚿嘢咁样是将它讲出来的。咁而呢一啲嘅留言啊或者是唔同嘅意见，其实打喺仲连嘅心里面呢就令佢好乱嘅。因为啱啱喺呢个小说发展到呢度呢，就是仲连开始去揭发其实要在这个陈家里面生存呢是不是咁容易的。他这个段落呢正正就是他刚刚即是仲连得罪了陈佐千第一次嗌交，然后梅山又没什么好面色给陈佐千看。他竟然很多即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他没找的卓云二太太呢就是即是 得到 陈佐千的眷顾啦。那么时候就是这个转折就大家开始发现卓云的真面目。所以是一个几重要的转折位来的。那或者我们现在先听一听这个片段，这个片段在电影里面都挺多人害怕的，就是卓云很开心意气风发的时候就想请仲连去帮他剪头发。其实这个都有象征意味的，就是说我可以支援你过来是帮我剪头发。表面上看就好像一些好姊妹的行为，是你帮我梳下头这样。但是其实是很有挑人性的，因为他说我想剪个女学生的头等你看来精神一点好像你这样。就是说 因为老爷话中意， 咁我似乎就我都可以取代你嘅咁样。咁啊，当然仲连就心神恍惚之下啦，吓亦都半有意半无意地咧，一剪就剪嘅唔系头发，就剪嘅系阿卓云嘅耳仔。咁啊，卓云嘅尖叫声系好恐怖地发出之后咧，吓大家嗰个喺家庭里边点样即系嘅混乱啦，同埋到最后梅山点样去交代俾仲连听，佢系喺一个点样即系凶险嘅状态咧？我哋听听呢段就会知道噶啦。 花园里的人也听见了卓云那声可怕的尖叫，梅山房里的人都跑过来看个究竟。他们看见卓云捂住右耳，疼得直冒虚汗，仲连拿着把剪刀站在一边，他的脸也发白了，唯有地板上是几缕黑色的头发。你怎么了？卓云的泪已夺眶而出，他的话没说完就捂住耳朵跑到花园里去了。仲连零零地站在那堆头发边上，手中的剪刀当地掉在地上，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我的手发抖，我病着呢？然后他把看热闹的佣人都推出门去，你们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给二太太请医生去？梅山牵着菲兰的手仍然留在房里，他微笑着对仲连看，仲连避开他的目光，他操起芦花酒扫着地上的头发，听见梅山忽然格格笑出了声音。仲连说，你笑什么？梅山眨了眨眼睛，我小恨谁也会把他的耳朵剪掉，全部剪掉，一点不剩。仲连沉下了脸，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是有意的吗？梅山又嬉笑了一声说，那只有天知道了。仲连没再理睬梅山，他兀自躺到床上去，用被子把头蒙住。他听见自己的心怦然狂跳，他不知道自己的心对那一剪刀负不负责任，反正谁都应该相信他是无意的。 这时候他听见梅山隔着被子对他说话。梅山说，卓云是慈善面孔蝎之心，他的心眼点子比谁都多。梅山又说，我自知不是他对手，没准你能跟他斗一斗。这一点我头一次看见你就猜到了。仲连在被子里动弹了一下，听见梅山出乎意料地打开了话匣子。梅山说，你想知道我和他生孩子的事情吗？梅山说，我跟卓云差不多一起怀孕的，我三个月的时候，他差人在我的煎药里放了射胎药，结果我命大，胎儿没掉下来。后来我们差不多同时临盆，他又想先生孩子，就花了很多钱打外国催产针，把阴道都撑破了，结果还是我命大。我先生了菲兰，是个男的，他竹篮打水一场空，生了益容，不过是个小贱货，还比菲兰晚了三个钟头呢。 咁啱啱就听咗咧苏童嘅作品《妻妾成群》嘅一个选段啦。咁头先我就问咗黄念恩一个问题咧，就系苏童嘅作品呢个《妻妾成群》入边，我发现就有一啲好长嘅句子啊，几十个字都唔见有一个标点。咁啊，头先黄念恩解读咗啦，咁佢就解释翻，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即系作家嘅本身嘅语言风格。我初头咧就以为系一个校对上面嘅一啲小疏忽嚟嘅， 呢个大疏忽嚟嘅，如果真系疏忽嘅话。 咁头先我哋听咗呢个片段咧，点解你又会挑选呢个片段俾啲听众去听咧？ 因为这个很关键，就是我觉得喜欢苏童和不喜欢苏童的人可能都会由这个片段可以讲起。苏童的文章的确就是他的小说是很有风格的。他的世界不是一种自然写实的世界，他是经过一双眼睛就是去过滤过，然后将某一个年代的阴暗面或者是他的绮丽或者很浓烈的色彩是呈现出来的。所以喜欢他的人就会很为这种风格去沉迷。亦都唔喜欢嘅人亦都有㗎，譬如觉得个文笔会唔会比较做作一啲呀，或者係唔係咁即係会太夸张呀咁样。咁头先嘅呢一段呢，我觉得就好表现到正如我哋之前所讲啦，即係妻妾成群最关键嘅一个转折，即係话仲连去意识到即係四个太太之间嘅嗰个勾心斗角系几咁严峻。咁其次呢就係佢嘅语言风格下，就会帮我哋睇到好一啲极端嘅变化之后，嗰种令人震惊嘅感觉啦，就係喺佢好短嘅篇幅里面呢就已经呈现到出嚟。咁但係要知道苏童即係之后嘅发展啊，或者係佢最新近嘅作品呢，我係好建议大家即係一路去追踪呢位作家，或者睇睇佢最新嘅黄雀记。 咁呢而家嘅中国啦，甚至喺香港，其实都唔会再出现呢啲妻妾成群嘅情况㗎啦。 唔知㗎。 唔会㗎啦。 隐藏。 唔可以呀。咁如果大家想回味一下嘅话呢，咁不妨攞苏童呢一个作品妻妾成群，甚至呢佢呢个新嘅作品叫做 黄雀记。 去睇一睇嘅。今晚嘅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一集嘅遇见文学再见啦。拜拜。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